厕所，为什么要教牛上厕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新西兰和德国研究人员成功教牛如厕，希望有助于减少水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据报道，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人员在德国农场动物生物学研究院经营的一家农场对16头牛进行如厕训练。研究人员在农场以一间牛舍作为牛厕，这间公共厕所呈亮绿色，有别于其他牛舍。这些牛如果在牛厕排尿，会得到食物奖励。如果在错误地点排尿，研究人员让他们的颈圈震动，让牛不舒服。15天训练结束时，12头牛学会去牛厕排尿，且日常如厕率达到 75%。 牛尿氮含量高，排放后会污染水，或者转化为一氧化二氮。如果牛能尽量上厕所排尿，尿液中的氮便可以得到收集和处理。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我们能收集 10% 至 20% 的尿，就足以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硝态氮淋湿。 说一说关于为什么教牛上厕所如此重要。我们知道现在啊，全球变暖的元凶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呢，包括有二氧化碳呀、甲烷呐、以及呢一些氮氧化物。其实呢，在温室气体当中，二氧化碳是人类的主要排放。那么甲烷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啊，就是从养殖业，尤其呢就是从牛所排出来的气体当中来的。简单来说，牛放屁的时候，真的就像空气当中排入了温室气体。其实呢，养殖业啊，无论是牛还是羊，在全球呢占用的整个资源非常的大。很多粮食、很多水、很多土地呢，都是用于养殖业。再加上呢，这些动物啊，也向空气当中排入了很多的温室气体。所以现在科学家们也意识到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还是挺难的。因为牛啊，它不像是工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迭代更新，可以让它的排放呢下降。牛的这个排放从古至今它都是这样，怎么能够让它的排放减少呢？尤其是气体的层面怎么能够减少？其实这个事儿呢，我看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可能更改饲料的配方是办法之一，但是呢效果也有限。另外呢，处理牛的污染呢，就是关于牛尿。在牛尿当中啊，氮的含量是非常高。我们知道啊，有一句话叫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个肥呢其实就是化肥，氮磷钾是化肥当中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呢，我们化肥当中的这个氮啊，如果要是能够从牛尿当中提取，不但呢可以减少这些氮元素进入到土地当中呢，引起啊地下水的污染，同样还可以提升呢整个氮的利用效率，这个确实是可以值得来去推进的一项研究。所以科学家们就尝试如何能够教牛如厕啊，如厕了以后呢，可以把这些牛尿收集起来，将其中的这些氮元素呢做入到化肥当中，未来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很多想法最终变为现实，都是要奔着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向去。那么牛尿的收集会不会这样呢？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研究啊，哎呀，这个研究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意义呢，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本身，以及呢，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害怕的病毒。病毒对于人而言，难道仅仅都是负面作用吗？有没有正面的价值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项研究。 人体的 DNA 库中有很大一部分由非编码基因构成。长期以来，这些非编码基因被认为是垃圾 DNA。 日前，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有袋哺乳动物的基因组中发现了这些非编码指令的另一种潜在用途。研究发现，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垃圾的基因序列，实际上是我们的原祖在受到病毒感染后遗留在自己 DNA 中的病毒碎片。这些病毒碎片称为内源性病毒成分 IF。人类基因组的 8% 由病毒 DNA 碎片构成，它们记录了我们在进化史上受到的各种病毒感染，犹如遗传记忆。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一种类似于疫苗接种的机制，却是代代相传而来。通过保存病毒化石，细胞可以对未来的感染实现免疫。他说，如果能表明这发生在有袋哺乳动物身上，它或许也会发生在其他动物身上，包括人类。 讲一讲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老祖先呢赐予我们的礼物。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在10000年前、5000年前啊，我们就先记住这两个时间点，分别呢发生过两次疾病的大流行，而这个疾病呢都是由某种病毒所引起的。那么在10000年前呢，这场疾病流行的时候，有一些人 死了，有一些人活着，那么在活着的人的身体当中呢，就产生了一种抗体，这个抗体呢最终是以基因片段的方式呢留存了下来。那么5000年过去了啊，到了距离现在5000年之前呢，又产生了一次疾病。那么这次疾病呢，又使得人群当中的一大部分人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又留下了一部分人。那么在这个人的身体上呢，又留下了一些基因片段，当然同时也是一种保护我们的抗体。其实呢，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重现过无数次。我们之所以呢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很好的生活，其实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基因帮助他们扛过了病毒，来战胜了这些疾病，所以呢他们的基因才能够流传到今天，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也听到，人的身上有8%的基因，这些基因片段，科学家们过去研究我们基因的时候，发现这些片段呢没什么用。其实没什么用这件事呢，在生物学当中是极其罕见的。无论说呢是在人的身上还是在动物界，我们都会发现身上的各种性状，其实你都会发现它的很多用途。你没有发现并不代表它没有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人的基因的层面，为什么会有8%的这些像垃圾一样没有用的基因呢？当时就不解，有人就提出一种说法，说这个是不是曾经我们对抗疾病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战斗的印记。这些印记呢就像疫苗接种一样，有一天呢当我们的身体再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先天的免疫力。事实证明还真的是如此。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人类依旧是和病毒在对抗，我也相信在这次对抗病毒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呢，不仅仅是我们采用的过去数万年来的这种自然演化的法则，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疫苗，有很多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更快地战胜这场疾病。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的身体对抗疾病尤其是对抗病毒，已经有上万年、上几十万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同样也会获得胜利。好了，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史前的灵长类动物非常喜欢吃甜食。 最新发表的一篇古生物学研究论文显示，一份史前灵长类动物的口腔化石为哺乳动物龋齿提供了已知最早证据。这些化石可追溯至早始新世，约5400万年前，表明史前灵长类动物可能爱吃甜食。该论文介绍，在美国怀俄明州大脚盆地南部发现的1030个口腔化石中，77个化石有龋齿，这些龋齿可能是由水果含量丰富的饮食或其他高糖食物导致的。研究人员通过比较这些化石在大脚盆地南部沉积地层中的位置来推断这些化石的年龄，发现在他们的化石样本中，最早和最晚出现的样本所含的龋齿比其余样本更少，这或许说明灵长类动物的饮食曾在含糖量更高和更低的食物之间波动。他们认为早始新世的气候波动或许影响了植被生长以及食物的可获得性。论文作者还发现，化石的龋齿发病率高于现存灵长类动物研究中报告的水平，只有卷尾猴鼠和撑柳猴鼠的龋齿发病率比该化石的史前灵长类动物还要高。 看来牙齿不耐糖这件事呢，不只是在人的身上，在灵长类动物的身上您已经发现了这个结果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平常还是要少吃甜食，保护自己的牙齿。好了，这个时段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年上半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而此后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许多文物不断被发现。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5月以来的最新发掘成果。正所谓三星堆又上新货，新鲜国宝有什么？本次我们又发现了哪些重要文物？这些文物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三星堆有上新货。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三星堆又上新了。这是这两天网上搜索的一个热词儿。上新是说三星堆又有新的一些文物出土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呢，最近公布了5月份以来有关三星堆的最新挖掘成果。考古学家们又新发现了500多件文物， 其中呢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国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三星堆最近上新的这些国宝里面都有什么。那么从这些宝贝当中，我们又能够解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博物馆教育专家李想。李想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我们记得在几个月之前啊，和大家来分享三星堆相关出土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您也跟各位来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啊，这次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些新的出土的文物，在您看来您觉得有没有哪些不同，以及在您看来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 好的，那么我记得上一次节目啊，应该是三星堆挖3到8号坑的时候，那时候文物刚刚出现，那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回顾了一下三星堆发掘的全过程，然后也了解了一下三星堆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呢是文物的这个文物层呀，有几个坑呢已经算是提取结束了，然后呢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像八号坑呢目前呢还在提取，那么提取工作呢将会持续到10月份。那么这一次上新呀，会让很多网友会感到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三星堆就是一个出现奇迹的地方。为什么用奇迹这两个词呢？是因为我们在三星堆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其他同时期遗址当中基本上很少见到的一些器物类型。比如说像这种青铜面具啊，然后这种神树，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像纵目这种这个造型，像我们在以前遗址当中或者是同时期的遗址当中基本上都没有发现，但是三星堆的1号坑2号坑呢却让我们耳目一新。哎，感觉这个遗址啊里面出土的这些文物呢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这次3到8号坑出土的一些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更让我们展开了飞翔的翅膀。我觉得有一些网友给他们起的名字啊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已经看过这次出土文物的一些照片，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啊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就会有一些印象了。比如说有网友说这次出土的一个青铜立人的形象像什么呢？像奥特曼。那个青铜小人像奥特曼啊。 对， 哎，我觉得突然看上去呢还挺像，一开始还没觉得，后来还能配上图，哎，觉得还真是如出一辙。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还知道咱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啊拍过一部非常著名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啊，《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的形象啊，唐国强老师演的诸葛亮形象深入人心。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三星堆遗址当中呢，哎，就出土了一个青铜人的形象。然后呢，叫立发青铜人像，很多人觉得他这个青铜人像头上戴的这个帽子啊，特别像唐国强老师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哎，这个服饰的这种打扮，所以呢，把它起名为诸葛亮式的这个小铜人。那么除了这个奥特曼啊，这个诸葛亮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在这次遗址当中也出土了一个青铜兽啊，这个青铜兽的大小呢，然后大概是在60多公分左右，然后很多网友就展开想象翅膀，哎，觉得这个青铜兽像什么呢？像咱们家养的小柯基，哎，那种短腿，小短腿，然后呢还特别特别的形象。 对， 那么除了这种造型比较形象的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物之外呢，其实这次啊文物出土还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看点。首先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刚刚玉龙也跟大家介绍了啊，在咱们墓葬当中啊，在这个坑当中呢出土了一个带有神树纹的玉琮。哎，这个神树纹玉琮可不简单啊，我们现在呢先留一个影子在这，然后等我们介绍完所有的器物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一件一件说，哎，它后面有什么故事。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文物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三星堆虽然发现了很多这种金面具，但是呢这一次啊出土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金面具，那么网友呢也给它起了一个昵称叫大耳朵图图式的金面具。大家看一看那个耳朵的确非常的大。那么呢除了这个金面具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什么呢？一个跪式的人头上呢顶了一个尊，那么考古学家呢暂时给他命名啊，认为他应该是三星堆当时的一个铜祭台，专门用于祭祀的。那么这个三星堆的祭祀活动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隆重，也是应该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但是我们至今由于三星堆没有出现一些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他的祭祀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哪些人参加祭祀活动，我们呢都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一次啊 出土的这个铜祭台或许能给我们解开几个比较重要的啊当时的一些奥秘，所以呢也是考古学家们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件文物。那么除了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非常非常大的铜面具了。 嗯， 那么这次出土的铜面具呢，要比以前出土的所有铜面具体量都要大，造型都要这个大，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小的看点，但是呢也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说呢，我们这一次啊，在一些器物的表面发现了一些丝质蛋白，然后呢，发现了一些经纬纵横的这些类似于纺织品的一些物料，然后呢，它附着在青铜器的表面。还有呢，我们在这些遗址坑当中呢，还发现了一些含金量特别特别高的小金珠。 哦、 那么这个金珠的直径呢非常小，1到2毫米、 嗯。 但是这种工艺啊，那么在如果的确是当时人刻意而为之造出来的话，那这个工艺可了不得了。 嗯， 那会把我们国家这种冶金的工艺呢会提前很久。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啊这次三星堆上新啊的一些看点。 对，您刚才呢说到啊，有关这个大耳朵图图是吧？这个一说呢，小朋友们就知道那个形象是怎样了。带着家里孩子看过动画片的家长呢，也知道这是什么样。但是呢，我看到网上说是这个面具，这个黄金面具是迄今为止呢出土最完整的一个，而且呢和真人的人脸差不多是一样大小的。您怎么来解读这个完整的黄金面具呢？ 像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以前出土的一些器物可以发现什么呢？三星堆地区的先民啊，他们对黄金是非常喜好的。 嗯， 那么这个黄金的用途呢，通过我们对前面出土的这些遗物啊，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嗯，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黄金面具啊，应该是戴在祭祀人的面部的。像我们看到一些青铜面具，他脸上呢其实就附着着一些黄金。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剥离了脱落了，那么还有的呢还其实还剩下一些金箔放在脸上。 嗯， 那我们猜测呢，这样的一个跟真人大小的这样一个黄金面具呢，可能当时就是地位比较高的祭司，或者是当时的一些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他们在祭祀活动当中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面具。 嗯， 所以呢这个出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我们了解当时面具的造型，然后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去猜测。 嗯， 那么有待我们今后的去研究，或许可以去看一看它跟我们在戴在脸上的这些黄金面具它的造型是不是一样的，跟我们以前出土的这些面具造型有没有什么差别。 嗯， 或者是它的这个材质有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面具呢可以做更多的文章，如果再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黄金啊哪怕到了现在也很珍贵，珍贵的原因呢是它开采起来很麻烦，储量也很少。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黄金面具很有可能当时是做祭祀的时候用的，如此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给它埋在地下呢？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还是说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无论说是任何时代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祭祀传统？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的祭祀活动呀， 嗯， 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祭祀的活动呢有一些不一样。那么三星堆祭祀活动呢，它有一个毁弃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有一些器物啊并不是埋在地底下，然后由于这个塌方等原因造成的这种毁坏，而是什么呢？而是在埋葬的初始阶段就已经被破坏了，然后呢把它埋藏到这个器物当中，埋藏到这个祭祀坑当中。 嗯， 那么对于这种毁弃的这种解释呢，就是现在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种说法。 哎， 有的人认为呢，这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去向神灵表示一种祭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呢，或者还有其他的说法，只有把它毁坏了，神灵才能够得到怎么怎么样。但是呢，这种毁弃的这种方式呢，的确是三星堆这个地区在同时期啊所比较独特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这种埋葬陪葬品这种习俗呢，其实啊并不是或者是这种在祭祀活动当中埋藏这些祭祀品的这种方式或这种方法，并不是三星堆所独有的。 嗯， 那其实啊，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能够发现许许多多的这种祭祀坑。 那么里面的一些祭祀用品呢，也是当时使用的最珍贵的一些器物，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神灵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呢，贡献给神灵的这些器物呢，当时的人是一点都不会含糊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舍得。所以呢，这样一考虑，三星堆这种祭祀坑，这种规模，其实呢，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啊，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就是当时出于对这种神灵祭祀的这种啊，对神灵这种崇拜，所以呢，会把当时的一些最好的器物埋藏到墓葬当中去。那么一些祭祀用品呢，也会随着这个祭祀的过程，不断的去埋藏到墓葬这个祭祀坑当中，以表示体现出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对那种神灵的一种崇敬之情。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您刚才呢，作为一个隐藏亮点的神树纹玉琮啊，这个东西您说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我先问您个问题啊，神树纹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出现在这个玉琮上呢，还是说它是某一种符号以及文化的象征？ 这个说到神树纹玉琮呢，其实玉琮啊，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很多遗址当中都能见到。那么最著名的呢，莫过于良渚遗址。然后呢，像在今天的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那么也有很多玉琮出土。那么玉琮其实倒不是亮点，亮点在哪儿呢？亮点在上面的纹饰神树纹。如果说到神树，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大家如果去想象一下，在三星堆这个遗址博物馆里面，一个中间展厅有个非常高两米多高的一个大展柜，里面展了一棵树，用青铜造的那个呢，就是青铜神树。是我们在一号坑、二号坑当时发掘的时候呢，然后发掘出来的这一棵非常高的神树。那么这棵青铜神树呢，被当时誉为呢是三星堆人的一个信仰，他对这种神树的一种崇拜。那么我们这次发现这个神树纹的玉琮呢，其实呢是进一步佐证了这个神树的崇拜在三星堆地区的确出现，而且比较盛行。因为在玉琮这一件专门用于祭祀的礼器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纹饰，所以呢可以看出当时啊，对，就是三星堆的先民对神树还是比较崇拜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信息呢？是在我们四川这个地区啊，那么新石器时代呢是没有这种从形器大量出土的。那么这种从形器的文化呢，更多的是从什么地方传过来的呢？是从东方传过来的，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呀这一块区域。然后呢，千里迢迢这种文化呢，我们都知道是从高处文化发达的地区传播到哪呢？传播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么当时呢，良渚地区它的文化就比较盛行，然后呢文化高度发达，文明高度发达，所以呢它的玉琮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这种器物呢，就会根据它国家的实力去不断的传播，然后呢传到西北地区，传到西南地区。那么在三星堆地区出现这样的神树纹玉琮呢，就可以说明当时这种文化在全国各地呢，其实都有一些相同的信仰或者一些相同的爱好和喜好。那么所以会出现一些同类型的器物，那说明我们国家啊东西两边的文化，那么通过这件玉琮呢，可以证明当时的确是存在着交流交融。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啊这个良渚玉琮这个器物当中都是有纹饰的，在良渚地区出现特别多。那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这个地区的这个玉琮呢，它其实啊上面的纹饰呢应该是后来补刻上去的。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玉琮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良渚啊，这件器物并不是来自于良渚。那么更多的人认为或者啊不是更多人，我觉得它更有可能来自哪呢？来自于今天的齐家文化。因为齐家文化的玉琮呢多是这种没有纹饰的这种器物。而且齐家的玉器呢，在先秦时期啊，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呢，在先秦时期被很多这些诸侯国呢比如说当时一些发掘啊就发掘出来了。那么出现这些没有纹饰的这些器物呢，对当事人来说就可以说是什么呢？获得了一个不需要加工的原材料，非常非常的方便。我只需要在上面刻上一些我们喜爱的纹饰就可以了。所以呢，可能是当时三星堆的先民获得了一个齐家的玉琮，然后在玉琮上面呢刻上了自己民族的信仰，就把这个神树纹呢给刻上去了。所以这件 陈述文玉琮的发现呢，其实啊，有如果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呢，我想会有很多研究方向。首先它的来源，它的制作工艺，然后它所表现的背后的内涵，都是我们考古学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刚才您跟我们说了一下有关神树文玉琮啊背后呢可能存在的故事，以及呢就您目前为止掌握的知识啊对它进行的一些判断。当然呢，相关的研究呢还要持续进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啊，这个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形象其实在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很多墓葬的出土文物当中不常见，至少说以我的这个知识范围呢，我是第一次看见，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跪坐扭头人像。哎，这个有点像是奥特曼啊，或者说像是，可能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为什么会在三星堆出土一件，无论说是从造型上啊，还是从这个人物的整个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设计上啊，如此不同的一个文物，这个您怎么理解和解读它？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您提到的那个奥特曼呢，是一个青铜小丽人。那个呢，说不常见呢，是因为我们的确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啊，这个头顶尖尖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然后脸呢还是这种怎么说呢，上面尖尖的下面尖尖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一种造型。它是戴了一个冠，戴了一个尖冠，就是尖形的帽子。这种尖形帽子呢，如果啊非得给它找一个类似的相同的话呢，还真能找到。比如说我们在大洋洲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一些什么呢，这个先秦时期啊商代的一些这个青铜的这个护具，就是呢可以就像我们武士穿的铠甲一样，这个青铜的这个头具。那么这个青铜头具呢上面也是尖尖的，说明当时的这些青铜的护具啊可能就是这样的造型。那么三星堆地区的先民呢，由于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所以呢就学习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造型，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样的造型啊运用到了人像的展现上面，作为一种装饰。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奥特曼。那么您刚才说的那个跪坐啊，这个扭手跪坐的这个人像呢，它的确是比较特殊啊。那么不是出土了一个，而是出土了三个。那么这种跪坐的这个铜像，其实我们在这个先秦时期呢发现了不少，但是呢造型啊跟这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差距。比如说它是跪坐，那么跪坐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云南地区出土的一些先秦的关于祭祀方面有很多是跪坐的，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浙江地区发现的一些先秦的器物呢，哎，它有这种跪坐的人形，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基坐，就是古代的一种坐姿，我们称之为基坐。那么它特殊在哪呢？首先是合手扭头这种造型呢，我们的确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造型呢？我觉得或者是根据我现在的知识去判断的，可能是在做一种特殊的仪式。那么只是将仪式当中的一个瞬间给固定下来了。那么具体这个仪式想要表达什么含义呢？那当然我们现在会有很多不同的猜测啊。当然我以我现在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一个很准确的这种猜测，但是可以我比较肯定的是啊，可能是一个在祭祀过程当中的一个瞬间，然后呢将这个瞬间比较有代表性的瞬间呢给它描述了下来。 这个其实是 那么这样的就可以很 有一点像西方做雕塑的时候是一样的，需要抓的是一个某一个瞬间。 那么其实我们说所有的这些青铜塑像都是一个瞬间，只不过呢这个瞬间呢就是比较灵动的一个瞬间，那么跟我们其他看到的一些像商代的一些青铜器所展示的瞬间呢都是一个固定或者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瞬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青铜的立姿，哎，它就站着，那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就不觉得奇怪。但是在现实当中绝大多数人不会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所以一看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比较特殊。那么可能如果在当时的这种祭祀活动当中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不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形式，可能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平常，可能当时的人看到哎就觉得会心一笑，哦，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祭祀活动当中的一个礼仪吗？这就是我们平时所做的一些动作嘛。那就跟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几个跳广场舞的大妈，哎，他们做的动作呢可能在外面人看来觉得哎呦这个动作很优美，或者是很有个性，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可 肯定看到，哎呦，这天天看， 嗯， 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是它上面戴的这个冠， 嗯， 就我们看到这个冠呢，感觉像竖起来的头发一样啊，特别特别的高。那么这种冠呢，其实也不是三星堆所独有的。那比如说我们在今天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的墓葬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玉神面。这些玉神面呢也带有非常高的这种线冠， 嗯， 它这个冠呢是由线给雕刻出来的。那么更早的时候呢，我们甚至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湖北石家河遗址就出土了许多这种玉神面的这种造型，这种玉神面的头顶呢也带有这种线冠，就啊这种冠，这种冠的造型我们表示呢也是用这种线的形式表示。但是只不过呢是我们这次在这个三星堆地区发现的这个玉冠呀，它的头像呢是更高一些，就是上面的这个冠呢更长一些，那么甚至有的老师呢给他解释说认为这是通天冠，高冠通天，可以通天。当然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但是具体的呢我们还需要后面更多的一些细节，然后呢去看一看它有哪些更细微的一些特点，然后再根据我们古代人的服饰呢， 嗯， 进行一些比较， 嗯， 然后呢再去对这样的一个冠呢进行一个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这个冠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不是三星堆所独有的。 嗯，所以 其实那么在其他遗址当中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当年啊三星堆遗址所在的这一片地方生活的人一定和其他地方是有着很多频繁的交流的，就是文化之间，包括是不是在商贸往来之间都会有很多的交流。 对，接下来呢我就要提到生活方式了。您这个看问题真的非常全面， 嗯， 我们说先秦时期啊已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闭塞了啊，那么各个国家之间， 嗯， 或者各个地区之间诸侯国之间交流其实是很频繁了， 嗯， 不要说先秦时期，就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它的交流呢的频繁程度已经让我们叹为观止咂舌了， 嗯， 那比如说像今天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些器物类型，那么在良渚地区有同样类型的器物出土，就说明当时肯定是有文化交流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想一想，从东北的辽宁到今天的浙江，我们现在人坐高铁还得坐半天， 嗯， 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交通工具，他们能把这样的文明传递过来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那是在什么时期啊？在新石器时期， 嗯， 更何况我们在先秦时期呢，所以呢这种文化交流啊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文化交流呢当然就有生活方式的交流。那么这一次呢在三星堆遗址当中啊就出土了很多这种酒器，比如说这种尊呀，比如说雷呀，这些青铜酒器， 嗯， 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说，哎，这个三星堆人是不是喜欢饮酒呀，我在三星堆发现了这么多青铜酒器。那么只能说啊，三星堆发现青铜酒器并不能说明三星堆人喜欢饮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商代人啊，或者我们说商人他喜欢饮酒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史实， 嗯， 因为很多商代的一些文献作品的留下的一些文献呢都佐证了商代人喜欢这个喝酒， 嗯， 因为在当时人看来呢喝酒之后啊可以产生一种幻觉，那么这种幻觉呢可以与神灵进行交流，就可以产生致幻的感觉， 嗯， 如果大家很难理解的话呢，喝醉了大家有没有感觉？ 对，其实就是喝高了嘛，然后 表现出，对，就是喝高了迷迷糊糊的 某种 然后 癫狂的状态， 对，这种疯狂的状态正好呢他们就觉得可以跟神灵跟祖先进行交流， 嗯， 那么这个呢是在文献当中有所记载的，而且呢在一些史籍当中啊也有所记载，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在史籍当中就记载了商纣王这个昏庸无道酒池肉林，那么也可以佐证当时的这些贵族呢的确是喜欢饮酒的， 嗯， 那么在我们出土的一些青铜酒器里面呢还有一些酒的这种残余的物质，通过我们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啊可以发现有一些残留的物质， 嗯， 那么的确呢是酒精，那么就可以验证，哎，的确当时这个中原地区的人呢的确是比较喜欢饮酒的， 嗯， 但是能不能说三星堆人就喜欢饮酒呢，这个我觉得还不能够去说一定啊，所有事情我们都不能说的太绝对，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对三星堆这些出土的这些青铜酒器呢进行检测， 嗯， 里面是否含有酒精的物质， 那么可能他们只喜欢这种器型呢。 嗯，哎，也有道理。 传过来，对，而且这种饮酒的习俗没有传过来怎么办呢？对不对？ 嗯， 是不是？或者说，即使传过来，他们没有掌握这种饮酒的这种酿酒的技术呢？ 嗯， 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在三星堆呢发现了很多啊跟中原地区的青铜酒器相似的器物，但是呢，具体的三星堆人是否喜欢饮酒，他们喝的是什么酒，然后呢是否掌握酿酒技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佐证。当然考古啊并不是说器物发掘出来我们就能够断定所有的事情呢，特别在考古啊，考古是一个科学的学科，这种科学学科呢需要讲究证据。当然我们现在能够去检测这些的物质啊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呢也会更加全面，会通过不同的方向去检测。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还会等待考古学家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对现在出土的文物进行更加全面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呢，其实也会得出很多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呢也是我们来进行呢三星堆遗址挖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呢我看到新闻报道，未来呢大家来到去三星堆，其实也能够亲眼见到我们今天新闻当中所说到的这些出土的宝藏。我呢也很期待，而且更加期待的是随着三星堆考古的一些相关的结论不断的问世，我们也期待呢李翔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更加全面的解读。谢谢您。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A fire that ignites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Ooh, me, oh my. If we open our eyes, I think we're both gonna find that it's a wonderful life. Ha!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It's a wonderful life with you by my side. Me, oh my. It's a wonderful life. It's a wonderful life with you by my side. Smile, there's a fire that ignites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Ooh.